中午肠稻花香大米。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北京永定门城楼建造历时约200年，跨越了明清两代才完全建成。建成的永定门成了北京外城7座城门中最大的一座。永定门虽然是外城城门，但建成后的城楼形制依然如同京城内城的建筑格局，以雄伟姿态伫立于中轴线的最南端。建成后，永定门成为北京南城的标志。城外荒凉，城内则有天桥等繁华场所。请继续欣赏永定门的变迁，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北京天桥位于永定门正北，经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景三有桥曰天桥，因为是供天子到天坛、仙龙坛祭祀时使用的桥，所以称天桥。有记载，天桥为元代所建，南北两边有汉白玉栏，桥北边东西各有一个亭子，桥身很高。光绪32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掉了，改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后经多次改建，至1934年全部拆除，原桥址不复存在，而天桥作为地名却一直保留下来。天桥地区作为北京平民游艺场所聚集地和商品市场，内有众多曲艺演出场所。除了天桥，永定门城北还有天坛与仙农坛这两大皇家祭祀重地。天坛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形制最完备的古代祭天建筑群，而仙农坛则是皇帝祭祀仙农诸神及举行祭田典礼的场所。北京的城墙开始被拆除，正是从永定门这一段起的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天坛成了外国军队的兵营，为了便于运输军用物资，法国侵略军在永定门的城墙上开动，擅自将卢汉铁路从卢沟桥延展至北京正阳门，建立正阳门西撤站，卢汉铁路改称京汉铁路。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也擅自将京卢铁路终点从马家铺车站延展至永定门内。后来清政府被迫同意将火车引入城内，在正阳门建立火车站，这样永定门东侧城墙被拆除一段，形成豁口，以便进京铁路入城。铁路穿东便门北侧及西侧城墙，再转向西，经崇文门瓮城而直达前门火车站。仅这段铁路就使北京的外城、内城拆了3段豁口，崇文门瓮城也同时被拆除。民国4年6月，修建北京内城的京师环城铁路时，因铁轨修建在城墙与护城河之间，为使铁路畅通，北洋政府时期就陆续将北京内城的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等具有特色的瓮城和箭楼全部拆除，使北京城墙再次遭到较大规模的拆毁。北京城楼的拆除是从1950年开始的，按照拆除城楼的时间顺序，永定门城楼是第6个被拆除的城楼。永定门瓮城城墙是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的，1953年春， 为适应新中国建设初期的人口增长，市政道路通行的发展，曾在永定门城楼东西两侧的城墙上开出两个豁口。永定门城楼和箭楼也在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定性为危楼而被拆毁了。自此，明清北京外城七门中最大、最重要的城门被彻底拆除掉了。 永定门城楼的重建得益于申奥成功。永定门是北京实施人文奥运文物保护工程中的重要一部分，也是京城中轴线景观整治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没有了永定门，中轴线就不完整，而中轴线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迹。为此，2004年，在原址按历史原貌复建永定门城楼，重新打造北京南中轴起点。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经过有关部门及专家反复论证，最终决定建在原址上。永定门重建使用的城砖还是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当年拆除永定门城楼时，三台山危险品仓库正好要建围墙，于是城砖就被运去了建仓库的围墙。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这些嘉靖年间制造的老城砖又被运了回来，重新砌在永定门的城楼上。当然，城楼已经复建，瓮城和箭楼并未复建。城楼的主体使用了南非进口的12根铁梨木，在选材时，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木材，于是工作人员就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几经周折，工作人员最终锁定了非洲渔民用于渔船桅杆材料的铁梨木。这种木头的密度大，在水中都能下沉，而且坚硬结实，不易腐烂。于是这12根树龄百年以上的铁梨木便成为了永定门的顶梁柱。在复建永定门之前，明代城门匾额的出现是意外之喜。清朝建都北京之后，曾将北京各城门上用汉文题写的明代匾额撤下，改用满汉两种文字题写的匾额。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期的内务部总长朱启潜请杭州名士邵章先生为北京各城门重新题写了汉文名称，并制成石匾镶嵌，成书于1931年的燕都丛考记载：今日各门之额，皆邵君之书也。随着北京城门的陆续拆除，邵章先生题写的匾额大多失落无存，而明代城门的匾额原件更是难得一见。但是复建永定门之时，工作人员四处寻找永定门的历史资料，在古建博物馆工作了几十年的多吉祥忽然回忆起1990年前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地坛公园征集文物时，发现了一块城门匾额，并将其拉回了博物馆。当时为避免石匾遭受风吹雨淋的破坏，就将这块匾放到了古建博物馆院内的一棵老柏树下面，上面还盖了一层浮土。这块石匾会不会就是永定门的？工作人员赶紧到院里的树底下找，将石匾挖出来一看，正是永定门城楼上的石匾额，而且是明嘉靖32年始建永定门时的原配石匾。原石匾长2米，高 0.78 米，厚 0.28 米。石匾原物现存首都博物馆。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门洞上方所镶嵌的石匾，楷书“永定门”三字是仿照明代原配石匾雕刻的。复建的永定门城楼总高26米，面阔五间，三重檐歇山顶。城楼复建过程中，不但挖掘了原城楼基础，参阅了原始测绘图纸，并且施工工艺严格按照传统工艺。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先生说，从永定门昔日的拆除到今天的重建复原，时间和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的城市由起点又回到原点。对于重建的永定门城楼，有人称赞，但也有人认为与想象中的雄伟壮观相距甚远。究其原因，是现在的永定门周边的高楼大厦林立，已彰显不出城楼的巍峨。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再次呈现了北京完整的中轴线。永定门城楼周边通过改造，在大片空地上植树种草，护城河进行了清淤治理。重建一新的永定门城楼与护城河水交相辉映，已成为南城的一个闪亮新景。 在永定门南面还有一处著名的建筑，名为烟墩，其隔着永定门外铁路，与永定门城楼遥相呼应。 日下旧文考记载，燕墩在永定门外半里许，官道西。永定门并不是正对着燕墩，而是稍偏东，也就是说燕墩并不在明北京城中轴线的延长线上。对于明朝北京中轴线和元大都中轴线是否同属一条直线，学术界一直有着争议。有人认为是同一条直线，也有意见认为元朝的钟楼和鼓楼位于旧鼓楼大街，旧鼓楼大街的延长线才是元大都的中轴线，而明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偏东。由于燕墩正对元大都的立正门，有人认为燕墩是元朝所建立并位于大都城中轴线南延长线上，与明北京中轴线有了偏差。燕墩是何物？元明两代之时，北京有五镇之说，按金木水火土设五个镇物布局，东方神木场为木，西为永乐华严钟为金，南为燕墩为火，北为昆明湖为水，中为景山为土，南方之镇即为燕墩。因南方在五行中属火，故建筑烽火台以应之，因此燕墩又称燕墩。第一个燕是燕山的燕，第二个燕是烟火的烟。古人赋燕墩竹之诗：沙路迢迢古迹存，石床矗立号燕墩，大都旧事谁能说，正对当年立正门。这里用的烟是烟火的烟。燕墩始建时只是一个土台，明嘉靖32年建造北京外城时才包砌为砖，形为下宽上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长 14.87 米，面边长 13.9 米，台高9米，上面有著名的乾隆御制碑，碑高8米，碑上部覆盖着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有一龙，龙身呈波曲玉腾飞之状，龙昂首上扬，恰似飞奔夺宝顶。在清朝，燕墩成为了民间燕京的八景之一，石床燕墩。碑的南北面上分别刻有乾隆18年的帝都篇和皇都篇，赞美了北京的地理形势和国泰民安的情景。燕墩碑文是记述北京幽燕之地的徽记，堪称北京的史记篇，是北京著名的碑刻之一。碑的下部为树腰须弥座，台座的四周均雕了五层花纹，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树叶等图案。树腰部分用高浮雕尺法雕出24尊水神像，都是袒胸裸足跌坐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雕刻技艺。永定门城楼和燕墩之间是永定门广场，广场是2009年9月30日建成的，广场以永定门城楼为主题，烘托城楼的庄严大气，形成构建完整的南中轴景观序列。永定门广场跨越护城河之上，面积8000多平方米，广场采用了北京特有的树种，体现了城楼的历史文化感和北京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 好了，朋友们，黄永顺的散文《永定门变迁》我们欣赏完了。永定门复建是出于使中轴线完整的需要，而中轴线是北京城对世界城市建设的独一无二的贡献，当年拆除有当年的不得已，无论如何今日得以复建，使中轴线完整，都是一件幸事。复建中使用了来自南非的木料，也是一种开放的观念使然，重要的是使新的永定门长久的存在。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朱德的散文《母亲的回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8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母亲把8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他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1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母亲这样的整日劳碌着，我到4、5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8、9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把童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儿。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加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80、90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1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他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儿。 母亲那种勤劳简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店，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31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200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光绪34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家过一次。只在民国十年1921，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